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外佣在检疫酒店验过阴性嘅，咁但系离开酒店之后就验到确诊，仲有埋抗体添。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伟振， 检测嘅敏感度受制于样本，受制于方法。变种病毒喺个采样方法底下被检出率有几多，可能我哋大家都系唔理解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二次人生可以是一首歌、一本书、一出电影，又或者是一份情怀。 如果有人觉得这套是讲跑步电影，你会发觉、啊、又不是好像讲跑步、啊、他是不是讲教育的电影，又不是、啊、即是我没什么很传统地要教你、啊、怎样做人、啊、最后大家看完套戏，我想拿走的一件事就是发觉原来香港还有很多人情味在这里。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来二次人生导演何力行。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28号，疫苗气泡明日启动，食肆放宽分四级。 复办本地团人员需完成第一针疫苗，团友需用安心出行。 本港新增8宗确诊，3宗本地，无源头不明。 美国政府决定秋季允许各地留学生到美国上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节目。今日的主持有叶冠霖。先同大家讲讲靶场的消息先。由上午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朝首先讲讲有关食肆的安排先，因为疫苗气泡听日就会开始的了，见到有不同程度的放宽的。这里食肆有分开所谓 ABCD 类的，这里就仔细跟大家讲一下先。现在眼见我们通常就见有两类，总就是六点前就可以做堂食，六点后就不做了，食肆选择。现在就限他们每人每台咧係兩個人嘅啫，咁就對於疫苗啦，同埋顧客係咪用安心出行咧都冇要求嘅。咁而家呢類就叫 A 類啦 ，B 類而家比較多啲嘅就係話係要啲客咧填安心出行或者填紙仔就可以經營到晚上十點嘅堂食部分，四人一台嘅，唔需要話打咩疫苗嘅呢類 B 類。嚟緊放寬又點咧？就多咗兩類啦，一個 C 類咧就要求員工最少都要打咗一針。客咧就要用安心出行，咁咧你就可以去到堂食夜晚去到十二点，而每台人数咧就会去到上限咧可以去到六个人嘅。至D类啦，就要员工都要打咗两针，过咗十四日添。另外个客咧都要打至少一针，咁啊同埋要用埋安心出行，咁就可以做到凌晨两点啦，可以去到八人一台，宴会人数咧可以去到100人添。分开 A、B、C、D 类，咁听到呢啲嘅安排，咁大家点睇？打嚟讲嘅18723111872311。咁另外一啲處所咧，之前停緊嘅，譬如酒吧、浴室啊、夜總會、卡拉 OK、派對房間呢啲咧，就要啲員工打一針，個客咧都要打一針咧，先至可以開翻嘅。咁可以做到凌晨兩點。咁不過啲有其他嘅限制嘅，都當中譬如每台嘅人數等等嗰啲。其他嘅聚集啦，譬如本地旅行團啊、不提供餐飲嘅婚禮啊、周年股東大會啊、宗教聚集呢啲咧都有啲放寬嘅，不過當然有啲條件啦。呢啲安排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喎，1872311 1872311。好，先關心下飲食業界嗰度先。而家講到咧係有四類嘅食肆分類添啊。咁究竟你覺得點樣咧？我哋請翻業界又睇下點睇先。電話旁邊請嚟咧有稻苗學會嘅主席徐文偉一齊傾下噶。早晨，徐文偉。 早晨啊，叶冠霖。 系啊，大家听众带嚟倾啦，1872311 1872311。想问下你先啦，听到呢个疫苗气泡嘅安排，你又点睇咧？而家 啊，而家疫苗气泡，头先主持你都讲咗啦，而家有 A、B、C、D 四类啦，喺听日开始。咁其实 A 同 B 咧，而家现行都行紧啊，我哋暂时都唔系点样使佢顾及佢啦，系至于 C 同 D 嗰个问题啦。C 咧就要雇员要打第一针啦，咁就食客咧就要用安心出行啦。咁啊，呢个咧就喺起步嘅阶段咧，我知道我哋业界咧都有一啲嘅疑惑嘅，尤其是上星期或者前个星期，当政府吹出呢啲风嘅时候咧，即系成个业界都有啲 震撼性嘅，因為你要員工去打針咧，嗰、那個責任邊個負啊，都有討論過嘅。 嗯。 但係事情發展到今日咧，我知道咧，成個業界咧好多從業員啊，咁啊包括我自己都打兩針啦。 嗯。 咁都去接種呢個疫苗嘅，咁我大抵而家應該都有五成至六成咧，即係都願意去接。有啲個別集團咧，嗰、那個同事咧都接種到去九成或以上都有嘅，因為因為初頭就少人打啦，疫苗有好多負面嘅新聞啦，咁而家都陸續續咧都好多人接種嘅時候咧，產生咗個正面嘅影響啦。 嗯，咁所以你估計有幾多食肆會最終會行呢個C 級同埋 D C 類同 D 類嘅咧？ C 同 D 类咧，我谂都绝大部分噶啦，占咗，因为尤其是啲大型嘅食肆啦、中式餐饮啊，或者啲酒店里面啲餐饮啦，其实 C 同 D 咧系有个连贯性嘅。当个雇员或者从业员咧打第一针嘅时间咧，我相信佢28日后咧，佢都会接种埋第二针噶啦。咁呢个只不过系个时间嘅问题啫。咁如果佢第一針唔能夠接種嘅，政府都有一個表格俾我哋啲從業員填，即係我哋叫做替補方案啦。咁當然嗰個表格又申報嗰個健康嘅理由啦，一個都係要一個正確嘅申報啦。但係嗰個理由咧，我知道都處方都定義緊咩為之合適嘅理由啊。如果唔係咧，即係我唔中意打係唔係一個理由嚟噶嘛？ 係 可能我因為我唔係醫學專家啦，譬如打針係。糖尿病舉例啊，即係唔打得針嘅，可能呢個都係個理由啊。即係我知道處方都係研究緊呢方面啦。咁至於接種啊或者開放咧，我哋成個業界咧都抱住正面嘅態度去做，因為都始終疫苗咧都經歷咗第四波啦。咁如果再開放嘅時間咧，疫情有第五波咧，我諗對整個社會嚟講，或者尤其是對我哋嘅業界嘅反覆咧，都係好大好大嘅影響咯。 不如逐環講下，先講員工嘅部分先。頭先都提過啦，去到如果你話想做 C 類或者 D 類嘅話咧，員工一定要打針嘅。之前都有啲傳過，就話飲食界見個政府聽到就話，如果真係唔打嘅話咧，你自我申報就得啦，唔需要交醫生紙嘅，有啲咁樣講過啦。但而家講出嚟公佈嗰個正式嘅話，係需要醫生紙嘅。有冇差異啊？業界你哋？ 我哋都有差異啊！其實我哋業界同政府商討嘅時間咧，都希望咧，政府都抱住一個寬鬆嘅態度去處理呢個問題，因為始終由僱員或者從業員要去睇醫生攞個醫生紙都有個成本啦。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個經濟同埋嗰個收入都對我哋啲從業員咧都有影響啊嘛。咁呢個我哋都明白政府嘅考慮嘅，即係如果淨係申報冇醫生證明咧，又擔心會唔會有一啲胡亂申報啊等等嘅情況，咁呢個希望大家雙方理解啦。咁大個大前提都希望咧，就大家都可以翻到工啊，同埋咧可以再開放多啲咯。 如果有一個老闆想做將食肆做 C 類或者 D 類嘅，咁但係個員工就真係佢係話自己唔想打啫，老闆咪別無他選，要焗住炒咗佢噶啦。 其實就唔得嘅，喺法例上，因為依一個理由而炒咗個夥計咧，我諗係勞工處或者平機會都會有啲法例咧去關注呢件事嘅。咁我就唔係好建議咁樣做，咁就唯有同啲夥計商量下啦。但如果唔肯打，會唔會如果做連鎖就易處理啲啦？因為譬如佢十間分店嘅，佢唔係間間都要做12:6噶嘛。咁有啲。會唔會係行翻B 類咁，咪變咗嗰啲員工或者夥計可以調翻去行 B 類嘅分店啦？咁有啲 C 嘅，咁咪去調翻去啲 C 啦。咁當然前提都要啲員工肯接受依一個調鋪嘅安排啦。 但你都要假設有調鋪來，有啲真係可能未必有噶嘛。咁嗰啲就即係你放得佢喺度翻工，就等於你做唔到 C 類噶咯。但你又話你唔炒得佢，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難做嘅位都。 呢個係令到我哋僱主咧係好困難嘅，咁但係大家都向前望啦，即係政府願意開，咁我哋都做多步啦。即係我知個別嘅業界，即係例如卡拉 OK 啊、酒吧，佢要開，其實三樣嘢都要做齊嘅。如果唔係連開門做生意都冇條件，咁變咗呢個又係即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啦，困難啦。不過反而我哋業界就頭先話可以調鋪啊，嗰啲都我諗可以慢慢商量。但係最後 D 嗰度咧，想講下咧，即係要分一個區出嚟去坐8人啊，或者6人。如果你話一啲大面積嘅餐飲食肆咧， 呢方面咧，我覺得唔困難嘅。咁但係你比較細面積，可能一千尺啊、幾百尺嗰啲，根本佢間鋪都係得嗰四張台、六張台，你點樣能夠要嗰、那個業界去間啲台出嚟做六人或者八人咧？我諗呢方面都係政府應該多加考慮嘅。 嗯，同埋啲客嗱，講到 C 同 D 啦，分別就係 D 咧就要個客都打一針嘅。C 咧就客唔使打針嘅，咁 D 就可以坐八人一台啦。咁但係按道理而家把關都係靠你哋嘅喎。咁如果即係譬如啲客啦，有啲係有打針，有啲冇打針，咁你原本就安排咗去可能 C 區坐，有啲就 D 區坐咁樣啊，係咪？即係據理解。咁會唔會執行難唔難啊？你覺得當中？ 呢、這個我哋有同政府反映嘅，佢哋應該同創科局咧都研究緊一個手機 app， 就方便我哋業界咧就去辨認咧嗰、那個食客有冇打針啦、啊？打第一針定係打第二針啦、啊？咁我哋都有表達咧，即係依個手機程式 app 咧，都希望咧，盡量咧都係簡化同埋用得方便。即係可能舉例啦，綠色就係打咗第一針，藍色係打咗第二針，黃色係打咗第二針嘅14日。咁我哋前線嘅同業咧，一見到依三個顏色，就知道呢個客人就已經係去到咩階段，我哋就安排入咗咩座位啦。咁呢個係我哋個期望啦。因為如果你太多文字啊，或者太多私隱嘅嘢，我哋都唔想睇得到。我哋就希望識別到個客人係打第一針啊、第二針啊，定係第二針嘅14天啦。 嗯，但譬如有人啦，譬如假設結婚想搞個大啲嘅婚宴啦，咁有啲就可能有少部分人就冇打針嘅，咁佢可能分開，有啲就去 D 區，有啲就去 C 區咁啦，當有間食肆做到有咁大面積啦。咁但係佢有冇要好嚴格劃開啊？因為我諗咧，其實入到嚟由於個顧客就係入嚟嗰下你驗嘅啫，入到嚟就冇適應噶啦嘛。咁啊，其實好易又撈翻亂曬嘅啫。其實執行呢嚟難唔難咧？ 其實我哋即係我同處方佢哋開會咧，我嘅理解咧，即係佢劃分個區咧，並唔係做一個即係衞生嘅區間，即係唔係諗住係交叉感染，佢反而係個概念上係令到執法人員咧易啲去識別。譬如呢個區係六個一台，隔離嗰個區係八人一台，再隔離個區係四人一台。我舉個例先啦，就避免咧即係執法上出現有啲誤差。咁就呢個係佢哋最大嘅考慮咯。 嗯，咁你執行起嚟有冇困難？你覺得即係驚唔驚啲客可能去轉廁所咁啊，撈到亂曬已經，去廁所出翻嚟都認唔到咁啊！啲人其實 你話做婚宴咧，一定困難。入座嗰下咧，我諗相信絕大部分嘅婚宴咧都安排到嘅。 易做 嘅，但係大家都去都有去婚宴啦。咁食到咁上下，飲到少少酒，咁啊又坐到亂曬，又同啲親戚朋友傾偈咧，都會產生呢個問題嘅。即係呢個位置都大家要處理一下，或者要認真去思考一下呢個問題啊。 嗯嗯。另外頭先講入嚟嗰下易驗啦，但入嚟嗰下而家都多嘢做喎。嗱，先探熱啦，又安心出行啦，又再睇頭第日嗰、那個。新嗰個程式點樣綠色啊等等嗰啲啦，會唔會好多嘢搞你都？ 而家其實我哋我哋叫服務員啦，個門口任何而家任何類型嘅餐廳都要有啦。以前冇呢啲咧，就可能啲大型食肆啊、酒樓啊或者一啲高級餐廳先有資格啦。而家變到連啲小型嘅餐廳啊，甚至快餐店咧，都需要有個同事企喺門口咧，就係講啊葉冠霖你所講嘅嘢啦，即係量體温啦、檢查啦、安心出行啦、打唔打咗針啦等等，都要做齊，跟住先帶佢入座。帶佢入座咧，仲要帶佢去將來可能要帶佢去咩區啦？六人區啊、四人區啊，定係八人區？這個都喺嗰個工作量係繁複嘅，同埋都因為依個工作量唔錯得噶嘛，一錯咧就會跌入呢個法網，可能會俾處方控告啊，甚至乎停業都有機會噶嘛。 嗯，明白。咁多謝曬你先，徐文偉，多謝曬你講到業界反應啊，飲食業界嗰度，多謝曬你先啊。徐文偉咧就係稻苗學會主席啊，電話佢咗87231，打你一齊傾下喎。點睇而家呢個食肆啊？如果疫苗氣泡之下？分到 A 類、B 類、C 類、D 類嘅四類，聽完之後，你覺得明唔明白咧？當中嘅操作上有啲咩諗法咧？一八七二三一打嚟傾下。頭先講到食肆就算你唔打疫苗都有得開啦，但有啲行業咧就唔打疫苗啊，員工就冇得開嘅。當中包括就係酒吧、浴室、夜總會、卡拉 OK 同派對房間。佢要求到咧員工同客咧最少都要打針，客仲要用埋安心出行添，就俾你開翻啦。業界又會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我哋熱線繼續開放啦。電話旁邊就請嚟咧有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一齊傾下啦。早晨，梁立仁。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有得開咯噃呢個，但係就有呢個要求嘅，你點睇啊？ 有得開復業啦，咁即係當局琴日正式就公布咗 復業啦，咁其實好多都問啊，你哋點樣去應對啊？感覺到點樣啊？ 嗯， 即係對於呢次文字上嘅復業啊，咁就起碼叫做第一步。咁其實我哋面對咗五個月嘅完全停業啦。 嗯， 咁就攞翻爭取之下啦，終於喺個強制性嘅條件之下，就我哋形容為係文字上嘅復業啦，即係。是不是實質是因為因應業界的苦況或者問題去俾我哋復業，定係喺某啲原因或者方向之下去俾我哋復業呢？咁就希望係踏出第一步啦。 嗯， 咁就盡快有第二步可以。如果唔係，因為當局都同我哋講開會，就係試一下啦，幫手推動下啦。咁冇第一步就冇第二步嘅。咁其實都。就是、起碼叫做有個開始啦。 文字上的復業是咩意思啊？即係你覺得係形式上嘅啫，係咪啊？實際上幫唔到你幾多，係咪咩意思啊？你個含義係咩嚟？ 其實所有數字上或者佢個條件之下去俾我哋復業，咁其實大家都計到數。有啲同業其實即係喺呢個情形之下，我究竟你係俾我復業啊？不過我開唔開門好呢？係啦，你嘅生意上啊。嗰、那個實際個人客嚟唔嚟到啊？咁其實大家都存在一個疑問啊，即係你話，哦，你好多都問話，哦，你酒吧開翻嘅，咁而家俾你復業啦，咁預計有幾多成生意可以翻到嚟啊？我哋唔講話員工檢測，即係我哋之前飲食業界嘅，佢哋講咗員工檢測嗰 part 其實一樣啦。 嗯， 咁就我哋因為我哋有個條件係俾佢哋苛刻做多，就係必須要客人都。已經接種咗疫苗先至可以入到嚟。咁、 嗯、 你計到數啦，香港有幾多人口？咁而家有大約有85万人去打咗針。 嗯， 係啦。咁你試下除翻有幾多，仲減埋一啲上咗年紀嘅老人家。 嗯， 仲扣埋一啲就唔係我哋消費年齡層嘅顧客。 嗯， 咁啊剩翻可能得半成嘅啫。 嗯。 系啦，咁我成个复业嘅道路上面或者个经营上面都可能得半成生意。 O K， 咁所以你估开就系等于半成生意啦，就算开翻都以往即系 极其量 二十分之一啦。 嗯，系啦，极其量得个半成生意咁，第一步咯，即系大家都系希望系第一步，睇下有冇第二步，或者政府喺其他方面会唔会真系推动到疫苗多啲人去接种？即系其实睇翻而家数字嘅、都每日都有上升啊！即系当局有个平均数字，每日有30000多人去打啊！咁亦都见到哦，你开个手机 app 见到哦预约情况，其实好多都爆满咗。希望系真系如局方所料，人数多啊！咁我哋系喺个时间上去睇下可唔可以真系可以慢慢有个复业嘅真正情况出现。 嗯，我又问翻头先类似嘅问题先，就系、是员工嗰度啊，因为员工就一定要打针啦，都咁而家就话如果唔打嘅话，要有医生纸或者同埋申报啦，即系都要医生纸咧，最关键嘅呢度会唔会都系难处啊？呢度会唔会员工都如果唔想打嗰啲，唯有炒晒佢咯？ 呢个其实难处就比之前我哋开会倾咧，咁其实一路我哋。經過咗兩次嘅會議咁啊，先至有今日嗰個琴日個公佈出嚟啦。咁其實之前上一個禮拜開會咧，我哋收到的消息咧，其實唔係咁樣嘅。 嗯， 係啦，係琴日突然之間直播，我哋都有少少愕然同埋差異。咁喺同業上面嗰個傳遞信息啊，佢準備功夫之餘咧，係突然之間會有個錯愕喺度。 嗯， 咁而家好似我哋。琴日有業界已經去有個問題出咗嚟咧，就係佢哋去睇醫生， 嗯， 即係突然之間多咗醫生紙，即係並需要有醫生證明呢樣嘢。佢去睇醫生，醫生都未必，醫生都唔知點樣寫俾佢哋， 嗯， 話你究竟你係唔適宜接種啦，定適宜接種啦？你有呢個咁嘅，即係例如好似某類型嘅身體不適，係唔係足以可以？代表話俾你聽，你係不適宜接種咧。咁醫生其實好多翻嚟嘅意見，啲業界哇即刻睇醫生啦、啊。咁因為好似琴日公布，今晚12点钟 已經是29號了、 嗯、 如果照計錯今晚12點是可以經營兩個鐘頭的、 嗯、 那我、連我去看醫生連醫生都未知那個他怎樣幫你寫、 嗯、 那其實業界現在很混亂、 嗯嗯、但回到了醫生只都是說、證明到是身體上的問題健康上的問題不想打了但始終有一些人可能會真的很不想打不知道他什麼原因他是不想打那些人是唯有都是炒了你別無他選了 其實冇得，我哋冇得話炒嘅。咁其實當中一定有個數字上係呢方面嘅員工去選擇啦。咁、 嗯、 其實某程度上迫於無奈，因為琴日都講得好清楚，有幾點係關於員工嘅，就係、是、除咗你要向僱主申報之外，你並需有醫生證明，及要負上刑責。咁、 嗯、 呢幾個字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對於員工係某程度上有個壓力喺度啦。咁、 嗯、 就你話係咪要炒啊？或者大家都唔想有睇到呢個情形，或者有呢啲形容詞出到嚟多。迫、 嗯、 於無奈，現實中係實有少少呢啲情況。 啲、嗯、食肆都可以調鋪啊！你哋點調極都係酒吧嚟噶嘛，都冇得咁咧。即係你彈性更少。 少啊，因為你就算調鋪，佢個要求都係一樣。 係啊，都係酒吧啫，始終同食肆唔同。 係啦，你調嚟調去都係咁。 O、okay. K， 好咁，多謝先梁立文同你傾先，多謝曬你啊，梁立文咧就係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電話繼續87231，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衣码头凌晨发生怀疑工业意外，一名外籍工人死亡。凌晨两点几，一名21岁外籍工人在一艘货船工作期间晕倒，昏迷送往仁济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初步調查顯示，事主用繩索捆綁貨櫃期間，繩索可能意外斷裂，並且連同一個鐵鈎擊中事主，他的死因有待驗屍之後確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更新指引，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程序的國民，除非身處大批陌生人群當中，否則無需再在戶外地方佩戴口罩。中心的專家形容是回歸自由，容許國民可以重啟正常活動。過去一年大部分日子，疾控中心都建議美國國民在戶外，如果人際距離在6英尺之內，需要佩戴口罩。目前在美國，超過一半成年國民已經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超過1/3人已經完成接種程序。澳洲政府表示，所有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澳洲运动员和随行人员将会在奥运举行之前接种新冠疫苗。报道说，澳洲奥运选手、残奥选手、教练团队以及其他支援人员共有超过2000人将会打针。报道又说，如非政府介入，大部分澳洲运动员将可能要在今年较后时间才获接种疫苗。卫生官员话：希望见到运动员安全去东京竞技，并且能够安全回国。体育官员就话：今届奥运同残奥有别于以往，澳洲运动员应该获得前往参赛的机会。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海军霹雳号同一艘巡逻艇在星期一晚在波斯湾水域向3艘靠近的伊朗革命卫队船只开火。美军表示，事前曾经多次透过无线电通讯和扩音器发出警告，但是伊朗船只未有理会，双方最近的时候只是相距大约62米。美军开火示警，伊朗船只及后离开。另外，美軍表示在今個月初，伊朗革命衛隊1艘船艦和3艘快速攻擊艇，

酒店啊，打開房門嘅時候咧，可能會將房入邊嘅空氣抽出去，再傳去其他房。直至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袁柏良， 有啲人可能走去開咗啲窗，開門咧，啲風如果就到個風向咧，就會將啲室內空氣吹咗去個走廊。 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 走廊边有啲病毒嘅话，你咁样开咗嘅话，佢可能会走入你间房嘅，尽量减低个空气嘅流动咧，先系一个明智嘅之举。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2021年4月28号。疫苗气泡明日启动，食肆放宽分四级。 复办本地团人员需完成第一针疫苗，团友需用安心出行。 本港新增八宗确诊，三宗本地，冇源头不明。 美国政府决定秋季允许各地留学生到美国上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疫苗氣泡概念咧，聽日可以行啦。喺食肆方面，就除咗而家嘅安排之外咧，另外多兩種選擇嘅。一種咧就嗌員工打最少一針，個客肯用安心出行嘅話咧，佢就可以做到午夜12点每台6人噶。咁至於去到 D 類啦，就係要個員工咧最少打兩針，過埋14日添。個客要打到最少一針，又用埋安心出行咧，咁就可以個食肆營業到凌晨2点，8人一台，宴會人數最高去到100人嘅。呢啲安排聽落，你理解幾多咧？覺得執行會係點咧？1872311打你一齊傾下噶。有朱女士啊，朱女士你好。 喂。 早晨，朱女士，早晨你好。 啊，放好耐假啦，習慣咗聽你把聲啊。 係係，點睇啊你啊？ 好好啊。另外咧就想講下安心出行啊，同埋即係食嘢呢個安排啊。咁當初個政策係隨你裝唔裝噶嘛，安心出行。 嗯。 打針又是說隨我們市民做不做的嘛、 嗯、 我覺得尤其是打針啊還有裝安心出行你之前已經跟我們市民說了說隨我們做不做的但是現在呢你吃餐飯都說要打針我就覺得沒有市民為了吃一餐飯去喝一杯酒而特登去打針、 嗯、 我覺得吃東西的安排呢譬如你開6位啊又說8位啊是根據個疫情啊譬如而家疫情已經即係可以話近乎清零啦，咁我覺得起碼應該開6位或者8位，就唔係要你做乜做物先至可以開6位、8位，而且佢搞到而家 A、B、C、D 餐咧，就盞搞到市民又混亂，人哋食肆又混亂，同埋佢成日話要構建和諧社會，佢咁樣就令到啲僱主同啲僱員咧。就大家有爭執啦，你又要佢個僱員打針，但個僱員又有私人嘅理由啦，或者唔一定係健康，人哋唔想打，咁個老闆就覺得你阻礙佢開多幾台喎，咁你話係咪唔和諧啊？搞到個社會，同埋我覺得咧係逼唔到人嘅，你只會反感嘅啫，你會唔會為咗特登去？多幾個人吃飯去打針啦，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咯咁樣。 咁但係執行起嚟係咁嘅咯，但係可能譬如假設你有親戚擺酒，咁真係100人嘅宴會，咁你就一係就打針，如果唔係咧就係、 是。我叫佢唔好請我飲咯。 嗯。 係啊，係咪啊？即係你特登為咗佢一個飲宴而去要去打針，即係我個人嘅意見咧。即係同埋我覺得香港係自由噶嘛，即係你政府要。冇信用啊！變咗你當初講話啊，除你市民打唔打針，而家你就越做咁多嘢去逼啲市民，咁我覺得只會令人哋反感咯。 OK 好。 即係我嘅意見係咁多啦。 OK 好啊，多謝曬朱女士嘅意見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啊。朱女士的意見是這樣，其他聽眾有沒有不同的聲音呢？帶你一起傾下，1872311 1872311。好啦，這方面又請位嘉賓又傾下先，請來呢就有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楊碧君一起傾下的。早晨，署長。 早晨啊，主持。 係啊，頭先聽到個聽眾講啦，好似好複雜喎，另外又咁樣驚，好似逼市民打針啊，咁就會反感喎。你點回應呢啲睇法呢？ 其實我估唔係想象中咁複雜嘅，因為呢 A、B、C、D 四類嘅運作模式呢，現行嘅呢已經有 A、B 兩類㗎啦、市民都已經習慣咗。咁市面上普遍嘅食肆呢，而家係採用 B 類嘅運作模式嘅、即是4人一台堂食到晚黑10点。大家用安心出行或者填紙仔去即係記低自己嗰、那個到食肆嗰度即係食飯咁樣。咁至於喺疫苗氣泡底下新增嘅 C 同 D 咧，都係一啲放寬嘅措施嚟， 或者我先解釋一下點解政府會有咁樣嘅想法啦。 嗯， 因為咧香港如果永遠停留喺呢一個B 嘅計劃裏面，即是話只能夠四人一台食飯到十點咧，我估呢一個情況唔係一般市民願意見到嘅。 嗯， 業界更加係唔想見到，香港冇可能永遠停留喺呢一個地步。但是我哋過往亦都明白試過，若果我哋係即係一次過開放得太厲害嘅話咧，會反彈嘅、那個疫情。 嗯， 疫情過咗年幾啦，大家吸取到經驗啦，點樣可以有秩序又安全咁樣去逐步恢復正常呢？呢、這、一個我估係全香港嘅市民都想達到嘅目的嚟。 嗯， 香港好幸運啦，其實。因为我们有很充足很充足的疫苗供应，疫苗也都是经过专家评估是安全有效的。 嗯， 在这样的条件底下，我们现在的疫情也都是即是可以稍稍缓和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是借助疫苗这个这么有效的工具，帮香港建立起一个安全屏障，让我们呢各行各业包括比较风险高的食肆呢都可以安全地逐步开放返。 嗯，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想法底下呢，是希望帮这些比较高风险的处所利用疫苗这个这么好的工具呢，去帮他们有秩序很安全地去逐步放宽这个社交距离的措施的。 嗯嗯嗯， 如果我哋講緊話新增，其實講緊係乜嘢類型嘅情況呢？咁 C 類呢其實係簡單嘅，員工只需要打咗第一針，而顧客呢係用安心出行嘅話呢，就可以六人一台營業至午夜啦。咁如果再進一步，員工已經打完第一針，又打埋第二針，跟住再等14日。顧客嗰方面咧，亦都係打咗第一針嘅話咧，咁就可以去D 區嘅食肆嗰度咧，去即係堂食到午夜嘅凌晨嘅兩點鐘咁樣。咁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其實我覺得市民可以咁睇啦，唔係話因為我要去食飯，所以我哋咧就要去打針。其實倒翻轉啊，即係當社會慢慢係多咗人能夠完成嗰個疫苗接種嘅時候咧，佢哋咧其實可以有更大嘅空間去做更活躍嘅社交活動。 係，明白明白。嗱，但係食唔食飯啊？譬如話去唔去酒吧，可能市民都仲可以有個選擇啊。但係今次去到有啲位咧，就係員工嗰度咧，如果佢唔打針，係冇咗個飯碗嘅隨時。譬如你係做緊卡拉 OK， 做緊派對房間浴室嗰啲，個老闆其實冇乜選擇嘅，可能最終結果都係冇咗份工嘅。呢、這個又會唔會重手咧？就係咧。 其实员工呢，他如果有合理的健康理由呢，是可以用这个检测去替代打针的。 嗯。 所以我们都体谅到有一些员工确实是因为有健康理由是不能够去接种疫苗的时候呢，只要他提交一个医生的证明，证明他是因为这样的理由而不适宜接种疫苗的话呢，他是可以用每七日一检的替代方案呢去即繼續 去服務的。 明白。如果不是因為健康理由呢，因為純粹自己不想打呢，那沒有了這個選擇了。 嗯，我們都剛才說過，就是希望是借助疫苗這個工具呢去製造一個安全的屏障。 嗯， 所以這個是放寬的做法呢，是以疫苗是為基礎的。 嗯，如果不止基礎是必須的，這個其實去到那些員工位就某些行業。 是的，因為我們要明白我哋而家講緊嘅行業咧，係較為高風險嘅處所嚟啊！ 嗯， 佢哋過往亦都好經歷過好多好多波折，正正係因為咧，一有疫情爆發嘅時候咧，一有確診嘅個案咧，佢哋就好大影響噶啦。即係關業嘅，即係停業嘅係佢哋啊，或者要收緊即時收緊呢一啲防疫措施嘅係佢哋。佢哋業界都唔想再係咁樣反反覆覆。 嗯， 所以他们我们其实呢在公布这个措施之前呢，其实跟业界是谈过几次的。 是。 当时即使是酒吧啊、夜总会啊，或者是桑拿浴室啊，这些行业呢，其实他们都大主流是支持这个方向的。 咦，不是喎，这个业界刚才跟我们讲话，听到政府公布方案很愕然，因为当初听的版本呢，就是员工若果不打的话呢，就申报就得了，不需要交医生纸的。现在听到医生纸呢，无论食肆啊、酒吧业界都话愕然喎，又 我又咁諗啦，因為員工如果唔打針嘅話呢，佢其實係因為健康理由。咁其實一個員工佢點樣知道自己嘅健康情況係咪適宜打針呢？佢應該都係會諮詢醫生意見先嘅。因為佢自己唔會自行判斷我健康嘅情況有冇條件去打針㗎嘛。咁如果佢去諮詢醫生意見嘅時候，由醫生寫返一個即係比較明確嘅建議，咁我覺得係唔係太難嘅一件事啊。因為反正佢都要去諮詢醫生嘅意見㗎啦。 不過有啲醫生又倒返轉佢嚟講都難喎，因為而家呢政府冇定一個叫何為一個不宜接種嘅標準啊。譬如有個人市民走嚟啦，我話我三高嘅，咁我見到好似話都要問下醫生意見喎。咁醫生係咪就可以用呢個理由寫呢？或者醫生其實聽佢講話三高係咪就得㗎啦？定係都要再同佢驗次身有啲客觀嘅數據先可以寫出呢個醫生紙啊？呢度點搞咧？ 我就唔係醫學嗰方面嘅專家啦，咁我冇辦法去即係同你交代究竟醫生即係去呢、這個同病人睇症嘅時候佢會點樣樣啦。不過我估計咧，醫生都係即係佢有個專業操守嘅，即係佢去評估一個病人是否適合去接種疫苗嘅時候，佢有佢嗰個考量，佢會有佢個專業判斷。咁呢一方面我諗我哋要相信我哋專業嘅醫生啦。 即係你哋就會信醫生專業判斷啦，但係啲醫生團體倒返轉話不如咁啊，政府俾個指引我啊，咁我移根啲，咁會唔會又會諗下做啲指引俾啲業界等佢哋移根呢？或者有冇同醫生團體商量呢件事啊？ 因為真係唔係食環署嘅範疇啦， okay， 所以我比較難去回應你呢個問題。不過大家如果有打針嘅話呢，其實呢你打針之前你都會見到有一啲即係說明嘅，即是話喺咩情況底下呢你可能要諮詢醫生意見啦。咁我估其實某程度上嗰、那個都會俾到大家員工有一個概念，究竟係即係我係要點樣去諮詢我個醫生呢，去尋求乜嘢嘅健康嘅即係指引呢咁樣。 因為醫生意見就問咗醫生啫，但而家就倒返轉去到醫生寫個證明呢個人不宜打針喎，層次上有啲唔同喎呢度。 不過我估呢個留翻醫生專業界佢哋即係佢哋去做判斷啦。 好啦，另外都想問翻啲執行上嘅細節啦。嗱，而家仲有分 C 類同埋 D 類啦。按道理係咪一間餐廳或者一個酒樓咁啦，係可以再裏邊劃分我有啲區係 B 啊，有啲區係 C， 有啲區係 D 啊，即係可以劃定指定範圍咁做啊？係咪嘅諗法？ 係啊，冇錯啊。B、C、D 咧係可以同時並行嘅。咁當然。取決於嗰一個食肆佢自己覺得營運上佢點樣樣會做會方便啲啦，或者可行啦咁。咁我哋會要求食肆去向我哋即係申報佢自己咧選擇咗邊一種嘅運作模式。咁方便我哋嘅員工去巡查嘅時候咧，就能夠區分開嚟。咁食肆嘅員工同埋佢哋嘅顧客，亦都會清楚知道自己係身處於 C 區啊，還是B 區啊，定係 D 區啊咁。 即係聽你咁講，其實規範啊，淨係規範樓面嘅啫，係咪啊？即係員工個字眼咧，有時候我哋都分唔清，譬如廚房包唔包啊咁嗰啲，咁你點計嘅呢啲？ 其實係全體員工㗎。 咁點樣可以？ 食肆範圍裏邊工作嘅員工都係。 即係個廚房裏邊有一個員工唔係打足兩針嘅話，就按道理就成間都唔可以做到 D 區嘅咯。因為係啦，即係 咁我諗D 區咧，其實就係一個比較。目前嚟講咧，未必所有食肆或者未必大部分嘅食肆都可以即時做到嘅，因為佢係需要員工接種咗兩針啦，兼且過埋14日啦，而且顧客咧都需要即係打埋第一針啦咁。咁但係我估一步一步嚟啦，反正我哋今次呢一個措施咧嘅有效期咧係去到5月12日嘅，咁我哋會好似以往一樣。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檢討，然後看看下一階段我們可以再怎樣放寬，情況是怎樣，反應是怎樣，實際的操作是怎樣。我覺得我們作為第一步，大家踏前一步先啦。這個也是呢我跟業界談的時候呢，業界給我那個反應來的，即是尤其是那些表列處所他們停業了好一段時間了。所以他們對於復業是很有期望啊。他们都明白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呢在刚才我所说香港有这么好的条件，现在即疫苗这么充足，大家可以放心打的情况底下，也都多了这么多人打的情况底下呢，其实呢业界是接受 呢一個路向，呢一個新嘅方向咧，係一個值得去做嘅事嚟嘅。 嗯，即係實際操作上有時都可以諗到啲可能唔知點處理嘅情況，唔知會唔會發生啊？譬如舉個例子，一個人想擺酒啦，咁佢就有啲賓客就有打針啦，有啲就冇打針啦，咁佢就可能分揾間酒樓咧，喺一邊就做 D 區，就係要打曬客都要打針嘅，有啲位就留俾 C 區，可能少於廿人嘅，咁啊六人一台嘅啫，咁就咁樣做啦，可能會。咁對於個酒店嚟食肆嚟講咧，佢入嚟嘅時候就易把關啦，可能睇佢有冇打疫苗啊，咁可以檢查到。但入到去裏邊，有時可能會有容易撈到亂曬嘅。咁嗰啲責任係喺邊個度啊？維持嗰啲就係食肆嘅責任啊，定係客嘅責任啊，定邊個責任咧？啲 啊，食肆咧就有基本嘅責任咧，要去清楚區分佢唔同運作模式嘅區域嘅。 嗯。 咁食環署嚟講呢，為咗方便我哋去巡查呢，我哋係要求佢用一個平面圖去顯示佢嗰個食肆呢係點樣分間嘅。 嗯。 譬如話佢畫出呢一個範圍或者呢一間房係宴會廳係 D 區嚟嘅，咁就好清楚啦。 嗯。 咁我哋都係準備緊一啲海報係供應俾提供俾食肆，讓佢哋可以呢將呢啲海報呢貼喺當眼處。 嗯。 譬如話 D 區嘅入口。咁樣宴會區 D 區嘅入口，咁樣呢顧客去到嘅時候呢就會清楚知道佢如果進入呢一個區呢佢要做啲乜嘢嘢。 嗯，即係要有圍板式㗎喇，因為有入口，有入口即係當然有個好劃出嘅範圍啦，如果唔係冇入口，譬如呢張台六人，嗰張台八人喺隔離，咁就談不上入口嘅。 其實我哋都會鼓励食肆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区间的。 嗯嗯。 当然即最重要就是他们自己知道哪一个范围是哪一个范围不是。而顾客呢也都听从食肆员工的指示去正确那个区域那里入座。 嗯。那如果真的走错位那些是哪个责任？客责任定是个食肆？他划了区的了，可能划了这个位了。但有时走乱晒，因为认不到人因为入到来，因为同一个在门口检查通常都是。 是啊，但是门口都会带位嘛，咁就会将佢哋带去正確嘅地区。 我意思系去一次厕所嘅时候都捞到乱晒啦，即系行即系变咗饮宴嗰啲会走嚟走去噶嘛，时嗰啲嗰个时。 但系如果你饮宴，你系喺个饮宴区里面嘅话咧，喺里边嘅所有嘅台咧，其实都系跟翻饮宴区嗰一个规范噶嘛。 嗯。 咁你喺嗰个区里面嘅走动系冇问题嘅。 我惊啲六人嗰啲走咗过。 系啦，冇捞乱咗，即系譬如 B 区嘅就走咗去 D 区，咁就唔可以啦。 走咗过去边个站啊？就翻翻系个客嘅站定系食肆？ 但其实佢唔应该可以去到嘅，因为佢唔系嗰个饮宴嘅场，即系处所嗰啲宾客嚟噶嘛。 嗯 ，OK， 好。不过头先举个例子就可能有时有个主人家可能想分开，有啲 C 区有啲 D 区都系一齐嘅，咁其实就唔得噶啦，应该系咪要完全区分开晒，有个明显间隔嘅，应该系听你咁讲。 我谂一个宴会就系即系一个宴会啦。正常嚟讲，我好难想象佢一啲宾客又走咗去 B 区，一啲宾客又走咗去 C 区。我估唔系咁样吓。 OK， 好嗱，再嚟啦，就去到 D 区嗰度咧，就系讲到系员工要打多两针啦，另外客都要打针再用安心出行嘅。按道理呢个位系咪里边全部人都一定要系干净嘅人嚟噶啦？咁但系有时啊，譬如可能婚宴嚟讲，有啲可能有啲攝影師啊，有啲可能送貨嘅人又唔知道會唔會經過，有啲譬如佈置啊等等嗰啲，係咪全部都要打針噶啦？呢度入得去嗰個位嘅呢度。 嗱，如果你話佈置喺事前佈置，即係根本唔係一個食緊嘢嘅場景嘅話咧，其實嗰個就唔係我哋而家即係個規定所講或者要規範嗰個情況嚟嘅。我哋講緊堂食嗰個場景。咁如果任何人喺嗰個區間裡面嘅話咧，都要符合嗰個規定嘅。 嗯。咁所以理論上攝影師啊、大會司儀啊嗰啲，全部都應該要打針先做得啦。你覺得入得去嗰啲位啫？ 是啊，在那个区域里面的人啊。 咁如果有时有食环署人员巡查咁啦，食环署人员系咪都会打晒针先入去呢啲 D 区嗰度巡查啊？都会。 食环署嘅人员咧，其实就系根据即系公务员事务署佢所即系嘅指示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就系啦，我哋会跟公务员事务局嗰个指引啦。 咁即系而家指引系点样嘅？佢有冇可唔可以免责嘅？还是佢应该打咗针干净先入去呢个咁干净嘅区域噶？ 嗱，我谂打针唔系每一个人都一定系合适嘅。 嗯，咁当然啦，有医生纸嗰啲系啦。咁但系会唔会有啲冇医生纸之下入咗去咧？翻？ 我而家我谂我哋未执行去到嗰个地步啦。咁但系一般嚟讲，我哋会跟翻公务员事务局嗰个指示咯。 嗯，吓。 好啊，嗱，另外再想問多少少啦，對於客嚟講啦，入嚟嘅時候，第日就要譬如去個 D 區嗰啲啦，就要量體温啦，安心出行啦。另外唔係仲有一個程式添啊，嗰度係點樣安排嘅咧？講講。 量體温安你對唔住，你講緊邊一個？ 去 D 類嗰啲啊，咁你一定要量體温嘅啦，入去安心出行啦，要展示啦。咁另外係咪都要展示再一個手機新嘅程式嘅將會有？ 其實佢係展示佢已經打咗第一針嘅證明。 嗯，咁嗰個係點樣展示嘅？係 如果打咗針嘅話咧，其實咧係會有一個針紙嘅，即係最基本有一個紙本嘅針紙。咁然後個紙本嘅針紙嘅底部嗰一部分咧，其實係可以搣出嚟袋住喺袋㗎。即係如果你有打針，你就知道即係佢下底嗰度係有個咁樣嘅一條即係好便條咁樣啦。咁你可以擺落個袋嗰度。咁你亦都可以喺醫健通嗰度，或者喺智方便嗰度咧，係攞翻你自己嗰個針記錄嗰個 QR code 而個二維碼。咁到其時咧。食肆的員工就會用政府提供的一個專用要來掃描這一些打針記錄二維碼的一個掃描的程式。很快咁樣樣就會顯示得到俾嗰個員工睇，你究竟係打咗一針啊，定係打咗兩針加十四日啊，定係咧嗰個二維碼咧係即係唔準確、唔正確嘅資料錯誤嘅。 OK， 所以關鍵就係個二維碼啦。若果某君佢咁曳啦，佢攞咗人哋嘅二維碼嚟用，有咩後果啊？ 佢要負上刑責噶咯，因為咁樣係虛報資料啊，咁係唔可以接受嘅。咁如果係咁樣俾巡查嘅人員係即係知道嘅話咧，其實係會發告票嘅。 食肆就分唔到喎呢個。 食肆佢因為我哋唔希望食肆要有個權力去核查個人資料。 好快問埋安心出行之外，而家填紙仔嘅填錯資料會唔會都要罰嘅而家？ 如果填資料咧，其實個資料好簡單嘅啫，你自己個名字，你嗰、那個即係聯絡嘅號碼。咁如果你咁都填錯嘅話，即係我覺得嘅機會好低啦。咁、 okay. 如果係故意填錯咧，係要負刑責。 多謝曬你先。 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政府在疫苗气泡的基础下放宽防疫措施，食肆将会按照员工和顾客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程度分为四类，并且就此设立不同的人数限制。当员工和顾客都已经打针，每台最多可以坐八个人，宴会可以招待百人。而酒吧和卡拉 OK 亦都可以復業等等。不過疫苗氣泡並沒有放寬四人限聚令，即是說百人可以共宴，但是不可以在公眾場所聚集。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說，打針的人可以獲得較大社交自由度，做法和國際一致。至於劃分場所、容納上限、婚禮100人等等，是屬於主觀判斷，並非精準科學。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他說政府昨日公布的疫苗氣泡安排和業界早前商討內容有出入，業界群組看完政府公布的安排，大家都不知道怎樣面對，要詳細研究。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亦都指出，上星期五業界同政府商討疫苗氣泡安排，同政府昨日公布的內容有出入，相信大型食肆會較積極配合。至於中小型食肆，就受限於場地比較小，可能會繼續四人一台，同埋營業到晚上十點。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按照疫苗氣泡嘅最終定案，如果員工因為健康理由不適宜接種疫苗，需要提交申報表同醫生證明。有專家就話，冇一套確實嘅方法去判斷是否適合接種疫苗。有家庭醫生就準備透過為病人量度血壓和進行化驗等等，以實質的數據把關，並且在證明信列出醫生的證明有效期，以確保證明並沒有被濫用。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有外媒分析今年或者有多達16000個合資格家庭透過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即是 BNO 途徑移居英國，佔全港擁有私人住宅單位家庭數目大約是1%。推算如果所有家庭都买楼套现，规模可以达到1500亿港元。 有地产界人士认为，部分人会保留物业做投资，市场上亦都有买家接货，估计对楼市影响不大。有学者就批评，如果不大幅改组管治班子，只会有更多人选择移民。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政府擴展回港二計劃至到廣東省以外地區，香港居民昨日起可以網上登記，最快明天就可以回香港，超過7000人已經預約。工聯會說，內地辦事處收到20多宗查詢，涉及不同原因急需回港，部分人因為年事已高，不懂得上網登記，要求辦事處人員協助申請。有留學北京的港人學生就說，已經計劃透過回港二暑假回香港探親。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大約有48660名考生參與的中學文憑試英文科卷一閱讀卷和卷二寫作卷昨日開考。有英文科教師指兩份卷難度和去年差不多，但是閱讀卷拆細成多篇短文，分別談及健康飲食文化、屋苑種植和探索火星等。有考生未能夠理解文章主旨，不夠時間完成。至於寫作卷就需要撰寫組會演講詞，不少考生選擇電動車相關題目，可以借通識科所學概念答題。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政府啟動疫苗氣泡計劃，將各行業逐步恢復正常經營和推進接種疫苗有機結合，做到了抗疫和復常兩方面平衡，亦都為各行業提供了恢復正常經營的清晰指引。社評說，業界和市民要切實依規行事，政府亦都要加強巡查執法，確保做到社會復常和防疫相得益彰。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疫苗氣泡新安排，接種安排越多，措施執行越複雜，初期一定出現不少光怪陸離的現象。舉例說，婚宴如果要劃分打針區和非打針區，賓客離座聊天飲酒，會不會有人過界犯規？一旦食環署人員到場，不排除會出現酒鬼混亂場面。社評說，當局需要密切留意執行情況，避免亂象。明報社評。 大公報的社評就說，612基金在修例風波獲得資金超過2億元，但是就沒有獨立銀行戶口，亦都沒有法人代表，甚至沒有註冊，不單止涉及違反公司註冊條例和銀行條例，亦都可能涉及逃稅。社評說，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3條，為黑暴提供資金、物資、運輸等等的支援措施亦都屬於違法，警方國安處應該立即着手查處。這是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日本首相菅義偉上任七個月以來，對華政策漸見強硬。社評指，菅義偉民望一直低迷，既受到疫情拖累，亦都受到醜聞困擾。已經延期一年的東京奧運，能不能夠在今年舉辦，亦都成為疑問。為了尋求連任，就住釣魚島問題擺出寸土不讓的姿態，有利於吸引選票。信報的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港岛线嘅柴湾站有信号故障，咁咧而家工程人员咧就已经完成复修工作，港岛线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咁较早前港岛线嘅柴湾站有信号故障，咁咧大约喺9:05左右啦，工程人员就已经系完成咗复修工作，港岛线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北架山花园。咁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厦。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在象山村。 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都系挤塞，龙尾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入翻去大埔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后少少透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喺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 show 2021，对中学文凭试考生、家长和老师好有用、哦。 展览提供30多个网上摊位，介绍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津文凭课程以及相关资助计划和资讯平台，还有多场直播讲座添。5月28至29号，上 virtualinfoexpo2021.com 网站睇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和新加坡就想做旅游气泡，5月26号开始启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疫情好转当中，大家都希望可以恢复出行。香港和新加坡大家的疫情都是稳定和大家安心的，我们大家都同意可以重开我们的恢复往来的机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4月28号，疫苗气泡明日启动，食肆放宽分四级。 复办本地团人员需完成第一针疫苗，团友需用安心出行。 本港新增8宗确诊，3宗本地，冇源头不明。 美国政府决定秋季允许各地留学生到美国上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点13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电话继续1872311，1872311。而家疫苗气泡啦，听日就可以开始做啦。食肆就会分开四类嘅，咁另外有啲之前停紧嘅行业啦，酒吧、浴室、夜总会、卡拉 OK、派对房间呢啲都会开翻噶啦。咁开得嚟咧，就员工要打针。顧客最少都要打針疫苗才可以開翻嘅。另外有啲嘅聚集活動啦，本地嘅旅行團啊，不提供餐飲嘅婚禮啊，周年股東大會啊，宗教聚集咧，呢啲都有啲放寬嘅措施嘅。聽咗咁多啦，第一點睇打嚟講嘅1872311，1872311。我諗食肆啊、酒吧呢啲可能大家對呢啲關注多啲嘅，都歡迎打嚟一齊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又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咧有御煙集團嘅主席張家豪一齊傾下㗎。早晨，張家豪。 系早晨啊，叶生你好。 系啊，之前你哋个就上次揾你倾过啦，有关嗰、那个你出个通告话啊，如果大家唔打疫苗咧，员工就4月29号起就安排停工嘅。咁而家听到呢个公布啦，咁点啊？而家你哋？ 我哋就70%员工就打咗针噶啦，咁啊30%员工就攞晒医生纸，咁就唔会有一个员工系停工咯。咁啊，都系啲同事都好支持呢个做法。咁就唔系好似之前咁讲。即係啲坊間啲工會講就誒逼員工打針咁呢個我哋就冇啦。咁應該聽日我哋就可以按政府嗰個規例就可以6个人嘅。 唔止喎，如果你有埋唔係有啲打咗針啫，因為你哋係咪有啲員工 打咗針 就未夠2針， 3成未夠2針係啦，未夠兩針。 嗯， 咁剩低嗰3成就因為佢唔適合打針而已經攞曬醫生紙噶啦。 嗯。咁就直接嗰30%就符合埋做 D 类添啦，系咪啊？有医生纸就系咪噶？ 符合晒 D 类，但系要打2针啊嘛，员工要，所以就2针嗰度仲要时间嘅。我相信要去到下个月，去到下个月中至尾度啦，咁啊完成埋嗰2针。 咁呢30%员工攞医生纸系点样安排噶？你哋集团安排啊，定系佢哋自己各自去揾医生啊，定点嘅？ 各有各嘅，有啲佢自己攞醫生嘅，有啲我哋就提供嗰個醫務所俾佢去跟咯。 嗯， 係啦。 咁就係 可能有啲佢本身係冇睇過醫生嘅，咁佢又唔知道點樣睇嘅，咁我哋咪提供咯。因為我哋之前打針，我哋都有提供嘅， 就是我哋即係你打針就我哋有啲特定嘅醫務所，你去嗰度比較方便同埋快啲嘅。 嗯嗯，錢邊個俾㗎？咁樣攞醫生紙，譬如你哋介紹嗰啲員工俾定老闆俾㗎？ 啊，我哋就員工佢自己俾咗先嘅，咁然後佢攞咗醫生紙翻嚟咧，我哋就俾翻500蚊津貼佢嘅。 哦，咁咪仲多過張醫生紙500蚊係咪？ 係，咁我就係要鼓勵佢積極啲去。既然你唔打得針啦，咁你去積極啲去睇醫生，攞翻張醫生紙翻嚟咯。 嗯嗯。 咁如果你冇呢個誘因，佢又即係去打份工，佢本身收入唔多，然後佢又要揞250蚊翻嚟，然後佢又唔知攞唔攞到醫生紙，咁佢可能影響佢去睇醫生嘅意欲噶嘛。 嗯。 咁、 嗯、 我去到尾，我又唔想話喂，去到最尾你即係交唔到，我真係唔知點安排你。 嗯。 咁我咪有做多少少咯，還掂我都出咗2000蚊俾嗰啲打咗針嘅員工啦。咁我覺得即係佢冇打針，因為佢自己唔適合打針，我覺得都要俾啲獎勵嘅。 O K， 點睇呢個比例啊？你一間公司30%人都話唔適合打針，呢、這個比例多唔多咧？呢、這個？ 你問我就都正常嘅，因為只要我哋酒樓即係年紀大嘅員工比較多，即係佢嗱，第一洗碗啦。第二就傳菜員啦，第三嗰啲雜務員啦，佢大部分都起碼過65以上嘅。 嗯， 咁其實一間鋪頭，你話喂三成講緊，譬如話我三十三四，我通常一間鋪頭40-50人，咁講緊你三成都係講10-0人啫嘛。 嗯， 即十零人，你夾埋都10-0人嘅啦，呢度我走。 嗯嗯嗯， 所以唔多嘅啫。 而家個員工包含係咪包含曬各個崗位㗎啦？哪怕去到保安啊，即系等等嗰啲，全部都包晒，即系间酒楼度出现都要包晒嘅员工系咪啊？ 包晒噶啦，100%包晒嘅呢度。 嗯嗯，嗱，而家就听日开始啦。头先你讲听日你哋就可以做到，应该系 C 类嗰只啦。咁 系 C 类， 系啦，执行起嚟，你哋系咪都将会都会转做 D 类噶啦？你如果等过咗日子够有时间就 嗱 D 类咧，我就冇谂过点执行噶啦，因为事实上就即系、就是、你要客人去打一针咧。你話飲茶食飯係即係劃定某一個位係易嘅，但係就如果你講為做宴會咧，你問我就我覺得係唔可行嘅，做唔到嘅。因為點解咧？請嚟嘅客咧唔係我哋請嘅，係主人家請，佢冇可能請客嘅時候咧問個客：喂，你打咗針未啊？你打針我先俾請間你啦，你打針我唔俾請間你，即係係唔可能咁樣做嘅，亦都唔會有客人或者有主人家願意做呢樣嘢咯。你問我。咁所以我就唔會期望就做到 D 區㗎啦，我即係指望就我做返我自己嘅責任，就是、員工打曬針，保護到啲同事，保護到啲食客。咁你顧客你做飲宴嗰啲，你提供到所有客人打針，我咪配合你做100人囉。如果你唔提供，我咪繼續配合你20人囉。 嗯，咁但係你哋集團唔係做開啲婚宴嘅咩？希望咁如果得廿人又會唔會都好難搞咯？你都 咁就難搞囉，但係都冇辦法㗎嘛。你政府出咗係咁。即係我哋只能夠跟住行咯，但你問我佢咁樣做個 D 區就梗係唔理想啦。即係因為始終你會影響到客人擺酒個意欲啊。既然喂我咁麻煩，我請飲已經夠煩啦，仲要我問埋個親戚朋友你有冇打針先嚟？ 嗯， 咁佢喂如果佢又唔適合打針，跟住然後話要3日前去檢測，咁既然咁麻煩，佢索性就話我唔理啦。 嗯， 咁既然係咁樣嘅時候，咁嗰個新人子新郎哥，佢仲擺酒嘅意欲仲邊有咁邊有咧？冇曬呢個擺酒意欲 嘅。嗯嗯，有冇遇到呢啲客？因為啲客可能之前訂落一路褪緊落嚟嘅，咁而家聽到有得開啦，咁佢哋啲選擇會係點啊？情願 C 區嗰只20人就算啦，6人一台，定係都有人 都係 C 區嘅啦？ 全部改曬 C 區啊？ 都係 C 區啊 ，C 區算嘅啦。佢哋唔得，佢唔即係你將心比己，你會自己你問下自己，喂，我請客。我都唔會問咁多啦，我係直頭，喂4個人，6個人咪6個人台就算咯，就唔會話誒再20人、100人，唔諗呢樣嘢噶啦。你問我， 另外執行嗰度啦，咁而家入嚟嗰度，咁門口就要靠你哋嘅員工，可能要睇安心出行啦、探熱啦，同埋睇打針記錄嗰啲咁。不過你如果做 D 區就唔做 D 區就唔使噶咯，即係就咁睇安心出行得噶啦。 咪睇安心出行咯，咁而家已經做緊啊嘛。 OK， 咁所以簡單啲啊呢個。好，咁多謝曬你。多謝曬你先啊！多謝曬你講到你嘅 意見嘅，其實有一個意見 啊，好請講 少少意見啦。其實即係我覺得政府可以做多少少嘅，直頭就唔好講話 D 區係限100人，限打咗第一針，直頭你將個情況就係講咗，總之食客打曬兩針咧，就放寬曬正常，就唔好話你限8個人，因為你遲早都去打第二針噶嘛，客人咁你會知道打第二針。佢又有冇任何限制嘅，咁佢打針嘅意欲咪高咯。如果唔係你而家我喂打完第一針，你只係放我8人，我打第二針都係放8人嘅，佢其實打針嘅意欲係跌咗好多嘅。 咁所以我覺得佢其實可以跳一跳，直至到去到喂，總之員工打曬兩針，顧客打曬兩針，就唔使限制佢一台坐幾多人，亦都唔使限制佢入宴坐幾多人。 但係即係八人唔係都幾大台咩？有好多人好追求八人以上嘅大台嘅咩？即係呢個係。 但係飲宴過去十二人一台噶嘛 ？OK， 咁呢個飲宴 好少嘅啫， 係咪啊？ 八人係好少嘅飲宴，我哋過去飲宴個規格同埋我哋合約全部都講十二人一台噶嘛。 OK。OK， 好，咁多谢你嘅意见先，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好， 拜拜， 拜拜。啱啱接受访问咧，有张家豪啊，就系御宴集团主席，佢分享翻啊，佢哋嘅集团就七成就打咗疫苗，三成就攞咗医生纸，咁所以就符合到个基本要求啦。好，听到呢啲咁嘅安排，大家点解打嚟讲下1872311 1872311？不过佢作为一个集团都做好多饮宴嗰啲，佢都话 D 区好似唔系好现实，因为你摆酒要个主人家逐个问佢系唔系。打咗針嘅，跟住先放貼咧，就似乎唔可行。所以佢哪怕一間啊主力做飲宴嘅集團啦，都選擇咧主力做市區啫。佢而家都係話嚇。好，繼續聽下不同嘅聲音先。電話旁邊又請多位專家傾下先。請嚟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一齊傾下噶。早晨，梁醫生。 係早晨。 係啊，不如先講下搖氣泡呢個先啦。今次就食肆嗰度放寬，你點睇啊？呢個？ 我諗佢今次嗰個放寬，我諗佢政府都係主要都係想愛嚟做一個吸引啲人去打針嘅啫。不過就係疫情都叫做相對好彩嘅，因為而家啱先見到嗰、那個即係話，無論係源頭不明個案啦、本地個案同埋輸入個案咧，相對上個禮拜都有所減低啦。雖然我哋未見到，即係話係即係未過成兩個禮拜，即係我哋最下一個，即係譬如話變種病毒走入個社區咧，而家都未過兩個禮拜咧，其實都要小心睇睇咧，嚟緊個即係話一兩個禮拜咧，會唔會有一啲譬如話社區有啲源頭不明個案咧，真係有變種病毒咧？呢、這個就可能係警號啊！咁就暫時未見到啦，亦都希望唔見到。咁就而家放寬嘅措施，其實就你睇佢都主要都係吸引啲人去打針嘅啫。如果你講到防疫嗰度嘅功效度，就其實就好多都值得商榷嘅。第一樣嘢，你餐廳咧，其實就嗰個員工咧，即係佔嗰啲喺度出現嘅人嘅少數。咁如果係傳染源嘅帶入去嘅，同埋入邊嘅可能產生傳播，其實最主要都是顧客嘅啫。咁如果你用個員工嚟打針嚟，我哋再放寬標準呢樣又冇乜特別嘅科學根據。咁同埋第二樣嘢，你話係用一啲員工或者人下打針，你又冇計時間，咁你14日內就冇可能生效啊！第一件事，就算你話係淨係打咗針，你超過14日嘅嗰、那個效果，其實究竟有幾多咧？咁諗唔同疫苗，你都即係話未必真係咁高啦。你可能最多都係譬如由兩成到七成左右到。咁你如果我呢度作為一個主要防控工具，喺呢啲人混雜嘅場所咧，其實就冇乜實際嘅根據嘅。即係所以變咗大家都會睇呢啲措施咧，就話喺嗰個即係話嗰個我哋疫情容許之下。政府盡量嘗試係揾一啲嘅措施去吸引啲人係打疫苗，我諗呢個比較上一個正確啲，即係睇今次個放寬咧。 因為剛才訪問政府代表的食環署署長楊碧君，他提到我們不能夠總是停留在現在這個 B 類的，所以就要有秩序地放寬。看你這樣說，是不是放寬其實沒有需要跟疫苗掛鈎，根本可能是限制譬如6人一台、8人一台，用之前那種方向就夠了。聽你 其實你看回內地的放寬有沒有跟疫苗掛鈎，其實問題就是你能不能夠控制個疫情，如果你做到清零的，其實很多措施可以放寬的。咁其實入面呢個只不過係香港嘅特殊情況，因為似乎個疫苗遲疑喺香港就非常之嚴重。我哋每日而家啲譬如新打嘅人咧，每日只係打得有萬幾人打新嘅第一針，而係得萬幾人打埋第二針啦。但如果你萬幾人打第一針嘅，咁你真係有排都未能夠即係去到一個比較好嘅群體保障咯。咁呢一個係一個問題。咁我諗政府係主要走呢個問題，佢係。即係用呢啲措施啦，但咁用呢啲措施係最緊要就話都要有啲彈性，能夠令到無論嗰啲嘅食肆嘅員工啊，同埋一啲嘅公眾能夠覺得係能夠接受啦。我諗呢樣嘢就 可能有啲其他問題，我諗政府同嗰啲食肆度慢慢商討啊，同埋同個公眾嗰度嘅反應，我諗係有啲嘅措施可以調整嘅。 嗯，但係講到彈性嗰邊係咪有足夠俾啲食肆又好，或者酒吧行業等等嗰啲又好？今次員工似乎冇得揀啊，似乎一定要打，如果唔係就冇一份工，或者你因為加到醫生紙啦。 喺某個程度上，我諗都係有少少彈性係放咗出嚟，但係有時呢啲咁嘅彈性咧，其實令到嗰個醫療界就係有啲混亂嘅、混淆嘅。點解咧？因為如果你睇咩唔適宜打針咧，其實講真，你真係睇翻兩張說明書，同時唔適宜打兩隻疫苗嘅咧，其實根本上就可能淨係得一啲，即係話對佢嗰隻疫苗啊敏感。對一隻其中一隻疫苗敏感，而對即係好嚴重敏感添。因為點解咧？有一隻疫苗其實主要佢都係話真係唔適宜打，但係同個敏感有關啫，同佢自己嘅成分。另一隻咧就除咗即係話呢啲對佢自己成分敏感啫，即係敏感之外咧，係對其他疫苗嚴重敏感。 嗯， 佢都係譬如話都係一樣有問題啦。咁同埋仲有啲其他。有啲比較罕有嘅一啲嘅嘢啦，或者係啲好控制唔穩定嘅呢啲咁嘅長期病患，但其實所謂控制唔穩定咧，其實好絕少嘅大部分，即係話嗰啲長期病患者，同埋一啲嘅譬如話長者，其實都係打，但喺其他地方都好多人打啦。咁變咗，如果你話唯一我哋有一個可以係譬如考慮，即係話呢個係唔適宜打咧，就係話。好多人對嗰個疫苗好大嘅遲疑，而令到佢咧就話真係話有啲誤解咧，以為啲副作用咧令到佢好大嘅壓力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你喺呢個情況入邊夾硬逼佢打針咧，咁其實就可能產生好大嘅一啲壓力咧。有時去到打針嗰時候有暈又有乜都有咁樣，周身唔舒服嗰啲嘢出現啦，同埋你之後入邊嘅壓力太大咧。其實反而會增加佢啲，譬如話中風啊，同埋心臟病其他循環系統嗰啲問題咧。咁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咧，呢啲都即係勉強可以作為一個唔適合打針嘅問題。但係基本上咧，呢個都係啲對個疫苗嗰個誤解，唔能夠即係話重建個信心。咁呢個係比較重要一環。 聽你咁講，即係話如果有個人話我好驚打疫苗嘅，我打我就會頭先你講話壓力大啊，可能隨時肩暈啊，咁都可以寫醫生紙啦，係咪啫？ 咁其實呢樣嘢其實係實際上係發生嘅，尤其喺老人家度。啲老人家如果佢真係話好擔心嘅，咁你點呢？如果佢真係咁擔心嘅，即係話如果你係未即係話佢又要一定要係想去，譬如話有啲譬如話啲譬如話啲孫佢即係結婚走，佢一定要去嘅。咁你點呢？你如果佢又係話係真好驚你打針，唔通你逼佢打咩？你想說服個長者去即係話移除一啲偏見，係咪真係咁容易咧？咁呢啲可能係有時你係冇辦法之下入邊咧，你都會俾少少彈性咯。 咁你點睇呢個制度咧？靠醫生寫咁寫就哦，佢原來好驚嘅，咁都係寫醫生紙咁成個制度咧。 其實呢啲係即係話喺一啲即係話而家咁嘅實際上對嗰個疫苗存在一個比較廣泛嘅誤解情況之下咧。咁佢都係一個事實嚟嘅，咁而呢一個事實之下入面嘅真係有啲人係受到困擾嘅，咁我諗你作為一個過渡嘅，咁喺呢種安排度嘅，咁都仍然可以譬如話係接受嘅，咁但係你到遲啲希望咧，隨住越嚟越多人打嘅時候咧，呢啲咁嘅觀念咧可以改變啦。咁變咗，其實而家唔適宜打，即係第二都可以照打翻嘅。 OK， 好，好多謝梁子超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梁子超咧就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啊。好啦，今次講到就係某啲行業嘅員工啦，如果你想翻工嘅話咧，就要交醫生紙咁。頭先都同阿梁子超傾過，即係唔打疫苗要交醫生紙嘅。咁梁子超講佢睇法啦，你又點睇咧？打你一齊講下喎，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听日起至到下个月12号，食肆在疫苗气泡之下分四类。如果员工接种两剂疫苗，顾客至少打一针疫苗，并且使用安心出行。可獲放寬至最多堂食8人一台，營業時間延長至到凌晨2點。 稻苗学会主席徐文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 C 和 D 类食肆员工需要接种一剂和两剂疫苗。目前很多从业员已经打针，大约五至六成人愿意接种，个别集团更加有九成以上。相信绝大部分大型食肆、中式餐厅和酒店餐厅会以这两种模式营运。对于因为健康理由不能够打针的员工需要申报和提供医生纸，徐文伟说希望政府宽松处理，目前员工经济和收入受到影响，看医生会产生成本。他亦都不建议东主解雇不愿意打针的员工，若果连锁店可以考虑调动员工到不同营运模式的分店工作。港铁表示早前港岛线往柴湾站的信号故障，工程人员已经大约在9:05完成修复工作，港岛线服务陆续回复正常。较早前港岛线往柴湾站因为有信号故障，列车经过的时候要减速，引致港岛线服务一度受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广东和四川各有3宗，上海2宗，天津、重庆、云南和陕西各有1宗。另外新增17宗无症状感染个案，5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累计90,622宗确诊个案，4,636名患者不治，85,669人康复出院。加拿大出现首宗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之后出现血栓的死亡个案。魁北克省卫生官员表示，一名54岁女子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死亡，认为情况罕见，但至今已经有超过40万人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又说事件不应该修改政府建议45岁以上人士接种阿斯利康的做法。截至上个星期五，加拿大全国已经接种超过11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至今出现4宗严重血栓事故，4人先后康复。卫生当局强调，接种之后出现严重副作用的个案极为罕见，认为接种疫苗的好处远多于风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4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2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3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东方海外国际121.9，跌13.7；腾讯控股622元，跌3元；阿里巴巴230。啱啱转咗，阿里巴巴系报229.4，升3元；美团308.6，跌4.4；汇丰控股47.3，升1.3；京东集团309.4，升11.4；药明生物108.5，升6毫；小米集团26.1，跌2毫；港交所491.2，系升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3，日元108.9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42，人民幣6.488，英磅對美元1.388，歐元對美元1.208，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9,038點，升46點。港金現價報16,4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即係酒店啊、宴會嗰啲啦，佢可以啦。咁因為要簽約噶嘛，係咪啊？我哋要履行個約噶嘛。其他嗰啲約，咁我哋嘅損失係點樣咧？咁我想啊，嗱，一來咁啦，你話要譬如啲人啊，客人啦、啊，我去擺酒啦，請啲客人嚟，嗰啲客人啦、啊，我問啊，你打咗針未啊？咁嗰啲客人啊，自己都話唔啊，我唔嚟你個婚宴。咁、我想擺咗二十日。咁我啲钱已经俾晒，我俾咗十几万落去啦。 O K， 系咪你屋企人谂住摆酒啊？而家都系几时啊？吓、 啊？ 你唔系你屋企人谂住摆酒啊？都你有？ 因为已经 book 晒噶啦，摆酒嗰啲、哦。 原本预几多人噶？你落订订嘅时候？ 吓、 啊？落订嘅时候谂住搞几大噶？有几多人噶谂住？ 咩嘅？初时谂住200人嘅。 哦。 咁而家我哋都缩啦，我哋谂住，因为系上年 book 落噶嘛。 系。 咁唔知有呢啲情况噶嘛？咁我哋而家都唔知点，他订定乜嘢啊？ 有冇同佢哋倾翻啊？你订嗰度有冇话佢会唔会做 D 类先？头先有间集团话佢哋都唔谂住做 D 类啦，因为要啲客打针都好艰难。 而家未啊？咁我啱啱听到咁样，因为呢件事系琴日先发生噶嘛，前冇啊嘛。 系。 咁我哋而家都唔知点办咯。 嗯。 系咪啊？因为我哋所有嗰啲，你知啊，逢系即系结婚嗰啲，都要预先一年前搞噶嘛。 系啊，要啊，要啊。 咪系咯。搞到咁样，我哋而家都唔知点。唔止我啊，我仲有四单婚礼要参加噶，我去。唔系我本身咧，就又本身我屋企又系办好喜事。我啲朋友啊，里边又有哦，有四单啊，已经。 Okay， 你有冇打针啊？你会为咗饮宴都打翻针啊？ 你知唔知啊？我曾经患癌噶嘛，问过医生，佢话最好唔好打啊嘛。你话点啊？ 唔打都得噶，去饮嘅话，唔打要交医生证明啦。另外，宴会前三日去检测。 我当我啦，系啊，咁、我问嗰啲朋友，你如果系啲亲戚，个个都话唔啊，我唔打咯，个个年纪大噶啦，你唔好计啊，我话二十人好 ，OK， 二十人，我当我系蚀咗嗰啲钱啦，咁我二十人去婚宴，咁样又点啊？ 二十人就可以用翻安心出行得啦。 二十人，你谂下，一家人两家人食饭都唔止二十个啦。 咁啊系，其实系始终。 你话系咪？如果我哋而家缩到话五十啊，都系两家人食饭咋？ 明白。 因为我哋屋企家庭又大、 啊。明白。所以郑太听到你个情况都好懊恼啊，究竟点样处理呢？而家啲咁嘅安排出嚟，不过多谢郑太分享啊。好，跟住嚟仲有阿黄生添啊，黄生你好。 系你好。 系黄生，系请讲，请讲。 我系喺美国翻嚟嘅。我在美國已經fully vaccinated， 我打了兩劑的 Moderna， 咁我嗰個有 CDC 嗰個針卡，咁我翻嚟佢又要掃 QR code， 我點掃法咧？掃唔到嘅喎。 哦，你有冇證明㗎？你當地打完嗰啲 有張卡， 唔知道有冇得轉翻做本地認識到嘅咧？都唔知添。 係啊，佢點佢有冇諗過情況咧？有啲外國翻咗嚟嗰啲打曬針㗎啦，咁翻到嚟一樣又要打多兩針啊？你第一次打四針？ 好像有些医生就不建议这样沟添嘅，你打了就用翻嗰个算。 唔系啦，佢谂，我觉得嗰啲官员有谂过，我希望佢哋，我喺美国，我日日都有听你个资历年代。有时官员谂嘢咧，佢谂清谂错先讲出嚟啊，谂完出嚟啦，其实好多破绽嘅，我都唔知佢点谂。好似我以我所知啊，好多国家都冇咁样做法，而我哋中国内地都冇咁法。咁样做法要藥苗氣泡嚟咁样变相好似逼你啲市民去打針，佢可唔可以諗返啲另外啲有效嘅方法，有醫學根據鼓励啲市民打針，唔好话好似啊我呢样唔掂啦，我飲大樣，即係諗住我俾啲咁样，如果你唔打你哋冇得去食飯啦咁样。其实佢諗嘢即係有冇智慧嘅，我就咁讲啦。好似正话我问啦，我而家我美国打两針㗎啦。咁点咧？定系我出事嘛？点啊？我又要打个。 不能展示到就得嘅，但系我唔知道香港人识唔识睇啊！真到时有，即系佢啲员工可能见唔惯呢只。 我全部英文嘅张卡。 系咯系咯。 跟住我喺个我系 Pennsylvania 住嘅、我 stay 喺 Pennsylvania 个州咧，嗰度有我印咗两张英文，即系话我打咗 two doses， 打咗两剂咁。我攞出嚟俾你睇，咁点算唔算咧？第三，我觉得。佢諗啲嘢有時啲食肆小嘅小食肆，佢有幾張台咧？佢點分區咧？我真係唔明喎、 執行嗰度都可能再睇下，到時點樣啦？不過多謝曬你先啊，多謝曬你打上嚟先啊，阿黃先生。 外國打咗針，咁都有針卡喺手嘅，咁到時大家認唔認得呢張卡咧？定係點樣？有冇辦法用埋喺本地嗰啲？第日可能有啲程式、有啲電子針卡系統，唔知通唔通到咧？呢、這個多謝黃生提出呢個疑問啊！嗱，今日講咗多疫苗氣泡呢個概念啦，咁嚟緊又想講多一單消息，都同啲醫生有關嘅，就講到咧喺疫情之下啦，就見到其實醫生好多收入都少咗，有啲刪咗噶啦，咁但係又話見到有啲。本身診所的位置就被人加租加得很厲害，為何旁邊請位嘉賓傾下，有西醫工會領展屋邨診所委員會主席林偉良，早晨林醫生。 早晨葉生，久仰大名，久仰大名， 多謝你接受訪問先。 Okay. 不過在講這個加租之前又想講疫苗先，因為醫生接下來可能都很多人會找你們，喂，如果我想找張醫生指說我不適宜打疫苗行不行，現在有沒有人問你們這些？ 絕對有的葉生，很多時候我想一般的做法就是我們英文叫 informed consent， 我哋一定要佢哋明白知道打咩針啊，嗰啲針藥嘅用途啊，有冇咩副作用啊，同埋評估佢身體嘅。咁唔係話立亂就叫佢打，因為好多時咧就係都要評估佢身體，然後先作出個決定嘅。 嗯，但而家就問你適唔適宜打啫，但有冇人嗌你寫張紙話證明佢唔適宜打嘅而家 ？OK， 都有嘅，但我一定要評估佢。 嗯，難唔難啊？評估做呢、這個？ 如果係唔熟嘅病人咧，我係唔係好想做嘅。就一定要即係好熟佢個背景、佢個 background history 啦、佢嗰個 family history 啦，同埋本身 personal history 嘅，即係我要熟佢，我先做嘅。 嗯，因為我想象，譬如有個當然冇跟開嘅啦，有個客話啊，我都譬如三高嘅喎，醫生我使唔使打啊？咁樣咁問你，咁、 okay. 你會點處理？ 咁如果真係坐落嚟，咁我要評估佢三高，睇下嗰啲報告，使唔使控制啊？睇下佢咪肥胖啊？睇下有冇其他嘅 risk factor 咁樣樣。 嗯，但係你就未，如果佢冇報告喺身啦， 我就唔會做啦。 嗯， 即系我会比较 detail 啲嘅。 咁所以呢方面应该点好呢？其实而家有冇啲具体嘅指引？会唔会个个医生把尺都有啲唔同啊？头先梁子超医生就提话，若果啲长者话啊好惊嘅、好担心、有压力嘅，咁呢个都可能成为一个因素噶。咁你又点睇呢？ 我完全同意啊。点解？譬如打咗之后佢惶惶不可终日嘅，佢打针嘅比压力仲多过唔打针，咁就我觉得佢自己要考虑清楚咯。 嗯 ，OK， 好啦，今日就讲翻想约你上嚟讲嘅主题啦，就想讲下有关而家西医嘅情况，因为疫症之下啦，其实你而家见到啲诊所系咪都大受影响啊？ 全部大受影响嘅，就我即系俾咗两个例子啦，譬如攞翻东涌，因为我喺东涌服务啦，咁样，咁就2019下半年社会运动同埋呢个2020嗰个生意咧就一落千丈嘅，咁而家我哋俾紧系35,000个月租。咁而家領匯講話叫你加到45,000，咁呢個係完全即係唔合理咯。 嗯，呢、這個係整體領展嗰啲旗下都係咁。 佢嘅策略通常係30% 至到嗱，如果你由35,000如果係45,000 divide by 35,000，呢個係差唔多係28%+29%。咁最近有個同事同我哋講係加到35% 咯。 嗯嗯，普遍嘅呢個係咪啊？ 普遍嘅，好普遍嘅喺領匯嚟講，因為通常佢都係開天殺價嘅。 所以有都係還價啊！呢都 你睇你企得硬唔硬咯？有啲比較上係怕事嘅、軟化嘅，咁就拖拖拉拉，可能減少少俾佢，可能頭一年就減你10,0001,000蚊、2,000蚊咁樣樣，跟住就加翻上去咯。 嗯，我想講而家其實加租以外咧，不如先講下你哋個行頭嘅情況。頭先你講1920都大受影響啦，而家係咪都有啲已經？做唔住啊！轉投私營機構嗰啲噶啦，都有啲。 絕對係有啲。你諗下，你打開門口燈油火蠟姑娘，咁如果你生意一落千丈嘅，你點維皮咧？ 嗯。 咁好多時候都走噶啦，走咁走就咁，佢自己都係做翻依行，咁佢去打工咯。 嗯。 好自然嘛，呢啲。 有幾多度啊？呢啲？ 我估計大約冇100都係80至100，依個係粗略估計。 嗯， 譬如佢本身年紀大嘅，佢都開始退休啦。有啲係做到咁上下，都有少少即係谷種嘅，咁就唔使搏噶嘛。咁變咗，譬如你開咗呢個診所，譬如好多人佢入嚟，你又要幫佢做深喉檢查，你要做 PPE， 個成本又大咯，又多風險負責咯。 嗯，其實少咗客嘅原因係咩咧？唔係大家都會繼續病嘅，係大家防疫意識好咗，病少咗啊？定係大家都盡量未必想揀一般西醫診所，即係有時都去翻揾政府啊？定點樣咧？ 冇錯，葉生你講得好好，即係譬如嚟講咧，就係佢第一，而家啲人勤洗手啦，戴口罩啦，咁相對普通傳播嘅機會減少咗，依個講得好好嘅你。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譬如佢入到嚟診所咁多病，如果有多病人嘅話咧，佢寧願 唔睇字或者係遲啲先睇啊咁樣，佢跟其他人有事咯。咁其實好得意，反而咧佢哋傾向係睇中醫保健多啲， 嗯， 西醫就比較真係慘啲啦。 嗯，呢、這個仲可能持續落去添，睇個勢係咪呢種心態上改咗？ 我估計就持續落勢，尤其印度啊，你睇到巴西啊啲例子咁瘋癲。 嗯嗯嗯，好啦，加租呢筆啦，頭先你就話加到成加三成到啦呢個，咁我見領展咧都有啲回應傳媒嘅時候講過咧，就話旗下有大概200間診所啦，釐定租金咧就因應鋪位嘅位置啦、行業啦、商户嘅經營情況等等因素嘅。近日咧即係近月啦，診所租務嘅洽談個案當中咧，大部分都有協議嘅啦。咁你係點睇呢個講法？ 我個協議就係軟硬兼施咯， 嗯， 即係佢哋又逼醫生啊諸如此類，但係其實好多我哋。即系都好多会员反应都系受到好大压力咯。 嗯， 即系唔系佢想象得咁讲得咁风光咯。 嗯，咁啲会员可以点啊？头先你讲有啲又企硬啲，有啲冇咁硬咁。 OK， 我哋做法就系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开始做一个集体谈判嘅角色，即系譬如contract 完咗，我哋一个统一一个意见就系、是、譬如加5% 啊、10%、15% 咁样咯，即系。集體談判就有力量啊嘛！如果去單頭單打獨鬥嘅就唔夠佢砌噶嘛。 但大家續租期係咪都係嗰附近嘅？即係同時 續租期唔同啊，因為每間屋村落成係有啲唔同嘅。 係咯，咁點串埋一齊傾係？ OK， 咁就話譬如依、這個今年傾租約嘅，可能就要諗一個統一嘅rate， 出年嘅一個統一嘅 rate。我諗即係我哋希望係集體傾咯。 嗯。初步有冇啲咩成果啊？同领展倾完啫。 暂时未有，因为如果我哋想发挥你哋传媒嘅势头压力。 嗯嗯，领展其实话旧年都有推出过一个总值达6亿嘅商户同舟计划嘅，就舒缓啲商户经营压力嘅，包括有啲减免租金啊，提供免租期啊， 减 免罚息，嗰啲帮唔帮到你哋手啊？ 帮唔到我哋，因为我哋同佢倾过，佢系唔肯减租，佢净系减咗2个月嘅冷管。 咩嚟噶？冷管、 冷管、冷气同埋物业管理。 哦、OK。 同埋我补充少少啊，叶生就系、是、加租嗰度咧就任佢讲嘅 ，OK。我呢个可以有啲还价嘅。 嗯。 但系冷管嗰度咧，我哋系冇任何即系我 we have no say、 嗯。 因为点解咧？佢全部佢讲啊，而家个价加到几多咁样样，我哋就要服从噶啦。 嗯 ，OK。好啊，咁多谢晒林医生先，明白你哋嘅情况。 有任何事大家再倾。 OK， 好，多谢晒林伟良医生， 倾到 就，拜拜。林伟良咧就西医工会领展屋邨诊所委员会主席。电话87231，听下听众先有啊，伍女士噶，伍女士你好。 我系任女士。 啊，任女士，唔好意思，任女士，唔好意思，系任女士，请讲系。 我想讲下咧，婚宴嘅问题嘅、 啊， 因为咧，我其实屋企人想摆婚宴咧，已经改咗两次啦、 嗯， 由旧年一路改到今年，又再褪。咁其实我哋一早已经预咗咧，佢系会用即系疫苗嚟到去。嚟到去錄相啦嚇，咁、但我而家覺得佢100人嘅上限咧，實在係太過唔吸引到人打針啊。 嗯， 因為你100人上限裏面仲包埋可能有一啲有醫生紙啊，或者啲16歲以下嘅細路仔，咁你諗下得幾少人咧？其實我哋即係親友裏面咧，其實都已經好多人都已經超即係打連埋打兩針嘅。其實我諗即係唔止呢個數咯。 嗯， 咁所以我建议即系如果政府咧系真系想鼓励人打针，即系嚟到去放宽复常嘅话咧，嗰、那个疫苗咧应该系跟翻嗰个理性逻辑咧，就系话其实全即系嗰个人口如果系有七成嘅就已经系可以保护到其他人啊嘛。 嗯， 咁所以其实你喺一个宴会里边，如果你所参加嘅人，即系我唔讲嗰啲 waiter 嗰啲先啦吓、 嗯， 即系净系宾客嘅话，如果都已经系譬如有70%嘅人系打咗针嘅， 嗯， 即系譬如你100% 嘅人打咗针嘅，就应该可以完全唔使戴口罩添啦，无限添啦吓。咁但系如果你个指标系话70%人打咗针嘅，咁你就变咗可以鼓励到啲人咧，起码我即系个宾客里边咧，即系可以70%打咗针嘅就。14日之後，即係兩針之後就已經可以去飲啦咁樣。咁變咗大家都有一個指標，譬如你話如果只係打咗一針嘅，咁、可能咧，譬如50%啦，咁亦都唔需要話啲人咧係 要咩做呢個安心出行，因為其實、 okay. 我哋擺酒店有曬賓客名單啊，有曬佢哋 追蹤到嘅，有咩事都係好，多謝曬先任女士傾到先，多謝曬你啊！想聽埋江生添啊，江生你好。 啊，早晨啊，就呢個 A B C D 呢個去食肆呢個新嘅制度啦，就複雜化。 嗯， 即係佢呢啲明顯係催谷人哋去打針啫嘛。即係打針其實一般嚟講冇問題，但係佢滲入咗呢個政治嘅元素喺度啦，即係令到人哋諗多咗好多嘢。 點解有政治元素呢？你會覺得 擺明係背後有力量推動佢做呢樣嘢啦，同第二啲國家係打針嘅做法唔同啊。因為依家香港地係高壓底下，樣樣嘢都有政治嘅元素喺度噶嘛。 嗯，如果話鼓勵打針咁，唔可以衛生角度去睇咩呢個？鼓励打疫苗咁样得唔得？ 呢个系即系压制咗人嘅自由咯，选择嘅自由咯。同埋咧，即系好明显咧，政府做嗰啲嘢系好似呢个同新加坡嘅旅游气泡咧，邱腾华嗰啲解释咧，即系完全都令到人哋唔能够接受嘅。点解新加坡可以唔使，而香港又要必定要打针咧？即、解釋唔到啊，夾硬嚟解釋啫嘛。佢樣樣嘢，政府嚟講，依家都係咁樣嘅。啊，又話限聚令，搭巴士啊、搭地鐵啊嗰啲更加罪啦。簡直夾硬嚟嘅，樣樣都夾硬嚟嘅，根本上。 OK， 好多謝曬江生先同你傾到呢度，節目上都夠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魏康散文集第五章，名為《盡途》。呢一辑散文有20篇咁多，尽头就系写魏老先生认为去得太尽嘅世态啊，呢篇都叫佢好唏嘘，不吐不快。佢提出个人嘅睇法，比方贫富不均嘅社会，任何社会皆难以避免，但系喺香港，大众传媒不断将有钱嘅人如何享乐嘅生活不断咁介绍俾公众。叫一啲辛苦赚嚟月薪，仲唔及得有钱人嘅一餐午饭嘅人，好容易滋生一种憎恨之心。魏康认为传媒唔应该咁样去宣传，咁样系去得太尽啦。何不美化一些知足常乐嘅另一面？何苦唔停止制造社会嘅不满情绪？ 尽头呢一辑有一句格言，让我哋警惕点样栽培孩子。你指彩虹俾孩子睇，工作稍迟可以做，你一直埋头工作，彩虹就唔会停留啦。佢建议唔好将孩子当作囚犯。 呢都系魏先生嘅人生小品，唔需要华美嘅文采，但流畅有力嘅说明，同埋客气诚恳嘅倾谈，叫人感到更加有说服力。呢啲就系生活嘅散文啦。 对于演员的演技，魏康亦都有心得。他认为演韦小宝的梁朝伟可谓心性得人，真是不作第二人选。他认定那股懒散的神态真是不容易演出来的。又说韦小宝进入青春期，竟然同演员年龄吻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用魏康的话，再挑剔的人看了原著再看梁朝伟的演出，都会说这个就是韦小宝。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因此魏康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戏怕选错人。 魏康用突破一词来讲表演界的表演者，表演者改变原有形象的行动， 情形就好像柔弱的女性忽然在爱情面前坚强地站立起来，做到坚定不移，改变了本来的形象，就是突破。突破不止外在，更加是内在。 魏康在创造或创作上都是很具心得，他的观点叫人拜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魏康散文集》，作者魏康，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